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要坐在直播间来直播了。知道你们就喜欢我坐在这一边来直播的这种状态，是不是？我也知道你们特别喜欢来收听汽车音乐会，这种如约而至被点名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哎，昨天哦，那个中秋节去哪玩了？赏月了吗？和谁在一起？对诗了吗？喝酒了吗？啊？昨天呢确实啊睡得比较早，但是也没有忘记自己一个人独自去赏月哈，那种很凄凉的感觉你懂的哈。然后今天早上就早早的来到单位，7点钟就到了，就是为了要跟你们见面，兴奋的。 其实你不是还是怕堵车吗？ 哎，你别说真心话，别说实在话啊。确实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提前一点哈，而且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先打开某某神器看一下哪儿堵哪儿不堵。据说今天呢就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一天上班会很堵的，而且又临近国庆佳节嘛，所以呢大家赶着这几天要把这个各种事儿完成，所以路上会比较不好走，一定要提早一点出门，提早一点准备。2018年9月25号星期二，限号是4和9，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9月2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7:30，北京音乐广播又将邀请您来欣赏音乐会了。啊，北京音乐广播将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十一国庆佳节特别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吧。我们将邀请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既有凤凰营我爱你中国，又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相信熟悉的旋律能让您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而且也会全场大合唱哈，跟着他一起唱。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部微信公众号来免费的申请这一次合唱音乐会的门票。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来派票啦，今天仍然会有4位的幸运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票。索票的方式呢，索票2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再来说一下时间，2018年9月26号就是明晚7点半，地点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会邀请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给大家带来非常经典的曲目。说一下曲目都有哪些呢？有《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唱《之山歌》给党听，还有《我爱你中国》，还有《远情父亲》，《敢问路在何方》，《凤凰营》，《不忘初心》。下半场呢有混声合唱《神圣战争》，出发漫步街头选择歌剧《艺术家的生涯》，还有《蓝色多瑙河》，《喀曼大进行曲》，《山歌》唱出好兆头，还有《乌苏里船歌》，还有《轻骑逐月》，还有最后是《拉德斯基进行曲》来结束，怎么样？很值得期待吧？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David Guetta Nicki Minaj Turn Me On。 第39名 郭采洁快一点。 第38名 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第37名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第36名 Jonas Blue Joey Jonas I See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avid Guetta 还有 Nicki 带来这首 Turn Me On。 Nicki 在歌曲 MV 当中的造型呢，很感性，当然也很诡异。音乐 乐响起的时候，再一次被 David 的电音所点燃激情。你呢？有没有被他的电音点燃激情呢？其实堵在路上也没关系，他在实时听汽车音乐会就好了。上周第45名的歌曲，本周小升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Turn Me On，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郭采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第39位。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那里干嘛？就看啦，就算偶尔痛苦也无伤大雅。Hey you, hey you， 就赶快登上我的品味，我的想法。Stand up, stand up， 我们就上你一个，快来吧，变身组合金刚，冲吧，冲吧，世界很大，不需要的就别假装，快一点，快一点吧。爱的爆发力量很。Oh my god, oh my god， 没时间再耍门啦，虽然说偶尔变得更傻也是种解压。 Hey you, hey you， 就赶快跟上你的直觉，你的想法。 Stand up, stand up， 我们都一样害怕成长啊，生活那么复杂，冲吧，冲吧，世界很大，没有借口还在笑话，快一点，快一点。流行摇滚的曲风，全副武装起来，快一点！郭采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永远21岁，青春无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也欢迎你们来发位置了。还有发一下昨天特美的月亮的照片啊，你看一下现在路面情况还都是可以的哈。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二环、三环、四环和五环的外环方向，大家往北走哈。另外呢，就是西南二环、三环和四环还有五环的内环方向也是在往北走。为什么大家都是一路向北呢？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一路向北的正堵在路上的朋友，继续翻身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歌，让我们放下脚步慢慢欣赏温暖天后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可不可以不勇敢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至今已经成为了姐妹互相安慰还有代表姐妹情深的经典作品了。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那么 范范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董、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从前独一泡的茶，听说明日都不能。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从前爷爷泡的茶口感特别好，独一泡的茶像不破的山水画，山泉在地泡完烟。水深透金黄沉淀，爷爷栽种的樟木树苗在上面。犹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那七岁的我坐在屋檐，却一直想去荡秋千。爷爷坐着烟，说他常读一些茶经，三军都传了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难道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秋水才知道让我心甜。常常惆怅，我的看见面，念了永远。 感受到香味了吗？为了写好《爷爷的茶》这首歌曲的歌词，方文山在创作之前特意收集了相关资料，并且研究了制茶的过程呢。构思歌曲的时候，方文山赋予他陆羽这个时空的背景，让他有一个画面感的呈现。找到周杰伦把家庭生活带入到创作当中，最终完成了这首不错的作品《爷爷泡的茶》。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精灵旅社3的主题歌，个人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哈。 Jonas Blue 的这首 I See Love， 上周第46名，本周36位。 This is such a perfect place, I'm glad I found this with you. Our love reflected in your face, only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We'll be right back.

一般情况之下呢，这个级别的车轴距在2米到2米3之间，车身的长度在4米之内，搭载的发动机在1升左右。由于微型车体积小、油耗低、价格便宜，所以适合代步啦。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这一漂亮的、好找停车位的小车来代步了。两个自行车就停一辆汽车哈。微型车呢，也随着需求不断的更新换代，如今的微型车呢，轴距有所加长，排量呢也不断增大，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好啦，问候一下官微这边和我们 say hello 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昨晚给我们拍了圆圆的月亮，好美。还有李刚，谢谢来索票了。好了，你们怎么知道被抽中了？还有没有想来索票的朋友？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呢，将在明晚邀请你去欣赏一场合唱音乐会，这是北京轻骑兵合唱团特别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外经典合唱曲目哈，也是为了迎十一国庆，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奉献的一份音乐大礼了。想索票，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还有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意思于差点报道，还真是9点整哈，收到你的回复。堵在上班路上，现在到单位了吗？还有妞咪也说堵车的早晨，不过我现在看起来路况好像还行哈。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Chucky My Day Skydive。第34名 蔡依林电话皇后。 第33名 方糖泡泡那年星辰。 第32名 战宝 I want you。 第31名 黄建伟嘿小女孩。 嘿小女孩是不是浪漫过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K 和 Nelly 带来的这首 Skydive， 一首高潮迭起的电音舞曲，好像是掉进了一场盛会当中， DJ 精神贯穿全场，燃烧的停不下来。上周第40名，本周小升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5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电音哈，不过这次的电音来自我们中国的歌手 Jolin 蔡依林，带来这首《电话皇后》，捧着电话没完没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 你就放心知道吧，甚至纵人阵阵发，肚子知道我回家，你以为口渴到我吗？ 蔡依林《电话皇后》MV 当中的这个脚本设定呢，是她蔡依林呢饰演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在计算机前敲敲打打练就了金手指的快手功力，打字超强，于是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呢报名了电话快手的争霸赛。为了在电话快手当中争霸赛当中夺得冠军哈，朱琳展开了一连串的集训。 MV 当中朱琳不断的以夸张炫耀的表情挥动她的金手指，现场这个笑声不断，挺搞笑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路桥桥的桥墩下面，有一个咸鱼也和神仙，他平时住在田螺里面，半夜会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底层铺色灰，伪装成卖早点的陌生阿伯，男人死的方向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一千年水乡的早晨。Get up 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家的船靠岸。 Do up 谁家姑娘在床头梳妆打扮。Cheer up 只想博取共鸣回到你身边来。 桥的桥墩上面有一个咸鱼也和神仙，他平时住在天罗里面，半夜回来你梦里聊天，像蓬莱的地藏菩萨会伪装成卖草店的陌生阿爸，男人死的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首充满了乡间元素的歌曲，身在他乡总能想起方糖泡泡的这首歌，于是深深地怀念起新城的街头巷尾了。昨天你有没有在皓月当空之下把酒当歌呢？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呐。好，中间点点点，最后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一份浓浓的思乡情结哈。看着圆月有没有想起家乡，床前明月光疑是人。这是一档诗歌节目吗 ？No， 我们继续攀升来听歌了。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好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蛋堡，也是软嘴唇。2010。I want you, let's go. 这个距离没到过，再靠近点就爆破。我想我没听错，你说你会照我。问了问你比我小很多，有的聊很多，有的没有说，或者心里想的嘴没照做，或者我们都在隐瞒什么，目前对自己我不是太满意，言语交锋像在比腕力，如果丢个梗怕你没反应，是否有的等了，是否空欢喜，有时太软弱，我有时太懒惰，有时太敢睡，有时又太晚说，我说喝完酒的那个不是我，怎么说呢，因为他敢承认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他们太多样貌，醉的没醉的都成风景 ，no 的 young 的都在过瘾。我们搜寻彼此生命，穿越人群的视线，撞上你笑脸。你说走，我们去跳舞，跳了很多首，会面在倒数，他说休息一下，感觉先收。看你抽烟，跟你拿根烟抽，烟雾弥漫其实戒很久了，有点灵感决定写一首歌。我知道你情况，你知道我的，他们有人在看。But I want you, I want you。 上周第48名，本周上升16位。哎，真的，谁能像蛋宝一样把在夜店那种耳鬓厮磨如此精准的描述，描绘出来的却像是一首美丽但却有内敛的情诗一般。 I want you girl，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有听黄建为的嘿小女孩，歌曲当中建为这个顽童心哈，像小鹿般的跃动，温柔而又婉转。嗨，小女孩 ，I want you girl 又来了 哦。嘿，小女孩，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嘿，小女孩，我是不是浪漫过头了？大雨正下着，太阳下山了，好想约你去看海。嘿，小女孩，我以为关心就是在爱，连你的身体是种爱，连你吃饭不吃饭，却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嘿，小女孩，我送你的外套套不该，天天让你抱我怀，得到你疼爱。我是真的不明白，只好猜猜猜。嘿，小女孩，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嘿，小女孩，我是不是早该明白了，其实你一直在忍耐，忍耐我的怪，还有自顾自私说爱。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way. Don't worry now. 来自蔡依林还有 Hatwell 共同合作的这一首 We Are One， 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哈，再次来听到这首歌。这是大师级的 DJ Hatwell 首次和华语歌手合作的作品，谈及在音乐道路上不断晋级的秘诀。就令蔡依林透露说，我就是好奇宝宝啦，就对什么事情都愿意去探索，勇于去探索哈，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程冰女士，欢迎你去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刷存在来索票，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将邀请你明晚来参加来观看我们的合唱音乐会。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Kevin 索票两个字可不行啊，要把你的手机号码留下，以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电话取得联系，告诉你什么时候来领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久违了的阿杜这首《天天看到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10:34:0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哈，也是每周二的最后一个时段呢，都是非常实用的。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来自奥凸租车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奥凸租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了。 腾明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中秋节已经过去了啊，那就迟到的祝福哈。 谢谢。 提前祝你国庆节快乐吧。 谢谢谢谢。马上又能来这个忙碌的十一假期。 对，越到这个放假，你们越忙碌哈。 对对对，所以是别人的假期，我们的忙碌。 好，你们辛苦了。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奥凸租车的公关经理傅宇，傅宇你好。 啊，腾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给大家带一个那个迟来的中秋节祝福，同时也预祝大家国庆节愉快。 适逢这个双节哈，大家现在也是心情很浮躁了哈，都匆匆忙忙赶紧把手头的事儿干完，然后赶紧就迎来这个假期了哈。 是的。 对，那我们奥凸租车现在也是非常忙碌了，因为在这个假期出游的人非常多，选择自驾的也不在少数哈。那么自驾呢，对，不用自己的车，上奥凸租车租一辆，你看多方便呀，是吧？ 是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了解一下奥凸租车，傅宇。 好的，我们奥凸租车是2014年上线，然后我们是将车共享理念带入中国，鼓励的是拥有闲置车辆的私家车主可以和身边的朋友分享爱车，从而获取额外的收入，而需要用车的朋友呢，可以用更经济的价格租到附近的用车。我们呢是为租客和车主建立一个安全保障的平台。在服务方面，我们坚持精细化运营，于2015年七月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六大城市推出了24小时全程取还车业务。我们是业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开通此项业务的共享租车平台。截止到今年六月呢，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60个城市，注册用户达1000万，注册车辆超过50万辆，车型逾万款。 车型超过了10000款。 是的。 用户呢是多少？咱们再几个数字给大家再强 调一下。咱们的注册用户是1000万。 1000万。 对，然后注册车辆是超过了50万辆。 50万辆。 对。 然后呢，超过这个就上万款车。 是的，就是您在街上看到的，不管是几百万的豪车，还是到那个几万块钱精细型车，几十万的这个紧凑型，在我们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其实奥凸租车呢，就是给大家倡导的是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哈。咱们用一个词叫什么？ 不持有生活。 不持有生活，开始我还有点费解，我说不持有生活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放下外物的这样一种束缚，因为在我们平台上有10%的租客明确表示呢，就会在以后呢放弃买车这个想法，而用这种共享租车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的首选。 就是以前刘倩也跟我们说过哈，就是不用身价过亿也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 是的，是的。 我今天想开这个车，明天想开那个车，不用我这辈子就开这一辆车哈。 对，就不需要再因为这个车价呀，或者是买不起车呀这样一些想法束缚自己啊，提倡这样一种不持有的生活理念。 不光是买不起车，还有人就没有号。 对， 我也摇不上车号。 尤其是在这个北京、上海这样一些限牌的城市，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这个保牌的计划。接下来就由我们的这个阳光杨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该轮到你给我们介绍保牌计划。 是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保牌计划。因为我们在这个推广共享汽车这个汽车共享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发现了就是有很多的闲置的车主愿意共享，但是因为我们平台为了保证用户的体验，我们是对车辆是有硬性标准的，就是车辆不能超过6年，然后很多车主呢他的车可能已经7年到8年了，所以这样呢，但是他这个车留着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保住他的牌照嘛。所以我们就是为了 就 这样的客户需求，对， 对， 我们就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保牌计划。具体的保牌计划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为了这个降低大家的采购成本，我们集中采购了现代悦动这个车型。车主呢只需要投入7.9万，这7.9万呢就包括了车价、购置税、上牌费，还有保险保养的一个价格。然后之后呢，我和奥凸签订一个车辆的托管协议，我们每个月会固定给到车辆的租金2500块钱给到车主，也就是说3年之后呢，这个车的租金呢是能够再加上，就是3年之后我们会再以30000元的价格去买断这台车。其实简单理解为就是前期 投入了7.9万，三年到手的租金呢是12万，再加上一个就是12万减去7.9万，它的净收益是4万块钱，三年的年化收益率是超过了16%。 哦，就是我掏不到8万块钱，7万9，然后最后我到了手里能有12万。 对，是这样的。 就是三年之后，如果这个车你想要，你就开走；不想要，你就请奥托租车来买断它。 我们会3万块钱的价格会买断这台车。这三年期间呢，车辆的保险、保养，包括违章的处理，包括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全部都由奥托租车负责。车主呢，就是不需要出面处理任何的问题，全部交给我们奥托租车处理。这样呢，车主做到了省心省力，而且还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收益。 嗯，对，你看，如果你家庭呢这个有车哈，而且呢就是多余的车哈，你又不开，平时在那儿放着呢，确实是这个挺浪费的哈。如果你建议这个车它是在多少年之内呢可以采用这种把它的车租出去，交给你们奥托租车来打理这样的方式？ 如果是车辆在奥托租车出租的话，是要在6年以内。 哦，如果在6年之内用这种方式是比较合适的。 对 对。 如果超过6年，比如7、8年了，这车已经我不想要了，这个挺老的一台车了。 对，是这样。 那么就选用保牌计划比较理想。 对，是的。 哦，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奥托租车可以让您这车一定不会闲置着。 对，是这样的。 还能帮您再额外再挣钱。 对，是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的闲置资产，就是不要去闲置浪费，而是就是去产生更多的收益。 对，盘活这样一种闲置资产。 嗯，作为一个车主来讲呢，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闲置的资源再利用， 对， 可以为我这个创收。那么对于这个租客来讲呢，就是说我不持有嘛， 是 我不用这个又必须要摇到号啊，我必须要有足够的多少钱，攒够了钱我再去买一台车，我可以每天花很少的钱，我就可以开到我想开的车， 是 还可以换不同的花样。 对， 这个对于这个大家和这个供求方面来说都是双方的满足啊，所以咱们叫凹凸租车哈、啊， 是 凹凸很好的互补在一起了， 就合在了一起。 对，但是有人这个理念就是转换不过来，有的人就说，哎呦，我这车才买了1、2年哈、啊，我给凹凸租车租出去，把我车回来，我们还是搁家里搁着吧。阳光，你劝劝他。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出租期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车主担心，就是第一就是我的车辆的安全的问题。第二就是担心车辆的事故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不用担心。在车辆出租期间呢，奥托租车会提供专门的24小时的车辆监控，我们也会有专门的部门来去保障咱们的车辆安全，这是其一。 嗯。 第二呢，在出租期间呢，我们会有太平洋保险专门为奥托租车制定的250万的短期责任险，也就是说在出租期间呢，不会占用到车主的保险，会有一个单独的保险来保障咱们车辆的安全，包括出事故之后的理赔的问题，全部都是由奥托租车来处理。 嗯，就是咱们奥托租车呢，胜就胜在这个，一个是价格优势，再一个就是咱们的服务。 是的，是这样。 待会儿咱们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咱们有哪些贴心的服务，还有哪些特色的服务。嗯，我们回过头来，刚才阳光说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到这个11的长假了，恐怕很多人都在租车。那如果在异地租车，有没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是这样的，租车呢，我们如果有出游的计划，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和驾照。在外地租车呢，一定要注意违章的问题，因为违章处理起来很麻烦。 嗯， 我们在外地用车的违章只能是在车辆的所属地或者是在违章的地点才能处理。 哦，就是如果你拿的是北京牌照，是咱们北京人哈， 那 你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到外地呢，比如说会在北京租的车， 对， 到外地如果出现了违章，你可以回到北京来办。 对， 但如果你是在外地租的车， 在外地的 违章，那就只能在这个租车所在地去办理你这个违章的手续，而且本人还持身份证。 对，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在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就是如果你要去这个异地租车，特别是异地租车的朋友哈，千万别违章。因为咱们不知道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它的交通法规是怎么样的，这个路况路段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看看路标路牌。 是的。 嗯，然后另外呢，我建议您也可以开一下导航，会有提示的，哪里怎么样需要注意什么，有限速啊单行啊等等这些提示提醒要注意一下。 嗯，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是租在异地租别人的车，必须要我自己亲自去办这个违章的这种手续是吧？ 也可以让找当地的朋友代办，也可以 代办一下，找这个， 对对对， 为了这还得当地再交个朋友哈，留一手。好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租车要注意的一个小小的事项哈，凹凸租车哈，想接触它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吗？付宇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有几种方式可以参加到我们的那个保牌计划啊。如果就是您名下拥有就是当地的车辆牌照，然后一是可以微信关注凹凸租车服务号，点击菜单中的保牌赚钱报名，同时也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了解详情，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嗯，好的，以上三种方式选择您认为方便的一种方式。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期待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比如说您想询问一下阳光，我想租一什么什么车，大概多少钱呀？现在还有没有啊？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随便问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提问。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轻轻为你唱首歌，就快过节了哈，这心都飞了，就想赶快到过节赶紧出去玩哈。我觉得要是比如说北京周边的这些地方哈，采取自驾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哈。 是的， 开着车出去玩。好，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阳光，现在咱们这个租车这个比较这个紧俏的是什么样的车型？ 就是七座的商务车还有 SUV 这两种车型比较紧俏，因为长假期间都是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出游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这种七座的商务车会更紧俏一些。 哦，七座商务车比如说都有什么，然后大概每日租金大概多少钱，给我们介绍一下。 别克的 GL8、 本田的奥德赛等等这两款这些商务的车型，然后日租金的话呢是在450-550之间。 哦，越野车呢？ 越野车就是比较多了，有一些高端的 SUV， 像路虎揽胜、揽胜运动，然后还有一些，雷诺、 库鲁泽、 汉兰达、牧马人等等等等这些车型就非常非常多了。 汉兰达多少钱？ 汉兰达不到300块钱一天。 哦，挺便宜的。 对， 那酷路泽是不是有点贵？ 酷路泽就比较贵了，酷路泽要在600块钱左右。 哦，牧马人呢？ 牧马人在500块钱左右。 哦，回头我去试试挑一个哈。 对，可以可以，欢迎。 好了，大家呢如果想这个租车的话呢，也现在也可以找阳光哈，比如说您想租什么样的车，都可以来问一下。现在有一个说现代悦动那个活动，没有北京的牌照可以参加吗？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宝牌计划呢只在广州、深圳、上海和北京推出。 哦，就是你有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这当地的牌照，都是可以参加宝牌计划 的。对。 哦，那如果没有这三个地方牌照，先暂时还不能参加的。 对，是的。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咱们奥图租车除了可以正常的像一般的这种租赁公司一样的这种租车服务，但是还有咱们的这种特色的服务，还有咱们优势的服务。 是在我们这个奥图租车，就是您在租车的过程中，我们是有全职车管家为您全那个上门取送车，这是区别于这个传统租车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您在只用在家，就是在手机上下单以后，然后跟我们的那个车管家预约好时间和地点，就在家里坐等骑乘，就是坐着等这个车管家把车给您送到这个指定的地点，用完车以后也不需要您到这个门店去还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啊，跟我们的车管家约好时间地点，然后我们到指定的地点去收取这样一个您租的这个车，就全程都是非常的便捷， 就是什么都不用管了。 是的， 我也不用为了租一个车，我先打一个车到一个租车的地方， 费时费力的。 对，然后还车之后，我再打车回到我家里，这个确实是麻烦哈。那刚才说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特色的服务，阳光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十一期间呢，有很多车主有长途出游的这个计划，但是他可能去国外啊，直接坐飞机或者是坐动车，然后到其他城市去游玩，不方便开车去的话，但是他又想把他的车拿出来共享，赚取一部分收益，来赚取他出游的这个费用。我们特意针对这部分车主呢，提供了一个短期的代管服务。短期代管服务呢，就是车主在出游期间，可以把车放在我们北京南站的门店的停车场，我们帮他免费交接，而且不收取停车费用。有订单之后呢，我们会帮他交接订单，帮他交接车辆，然后洗车加油全部是由我们代办。 哦，都可以，就是我把车先搁在那儿，然后你们给我取走， 对，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把车给我还回来，然后也洗干干净净的，油也加满了。 是这样的，比如说您在南站可能坐车去上海呢，您就把车直接放到我们南站的这个门店，然后您从上海回来之后，如果您的车订单结束了，那您就直接可以开车回家了。 哦，真的是太贴心了。好，我现在呢手机下载了你们这个奥图租车的 APP 哈，现在我看到呢还有海外租车这一块，现在还有，这是新开的业务是吗？ 我们即将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业务，所以就是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到时候就是敬请期待。 好，期待当中，我非常期待哈。看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有自助找车呀、快捷租车呀，还有超值长租啊、闲置车牌呀，有不同的项目，您可以进入到不同的领域当中选择您的需求哈。下面呢拉下来之后，就会有精选的这个车给您推荐，比如说宝马三系呀、雪佛兰啊、科帕奇呀、现代索纳塔呀、奥迪 A4L 啊，还有这个路虎揽胜啊，这是个性车里面的哈，另外呢还有这个车型的风云榜，车型风云榜很有意思，就是什么车比较紧俏一些哈。 是的， 而且是这些性价比非常高的车。 哦，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别克 GL 八，然后每天是75元起。 对 对， 非常 这个价格真的是大跌眼镜。 对呀、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啊？真是心动不如行动哈。好，大家呢现在可以来下单哈。来，我们下单的方式，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傅玉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一共有三种方式了解详情，一个是微信公众关注凹凸共享租车服务号，同时也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叫金融理财的这个产品是吧？阳光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推广宝盘的期间呢，发现了有很多的就是车主他有这个牌照，但是他可能手里的资金不是特别充裕，就是想用更少的投入来换取更高的回报，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金融宝牌的贷款的一个计划，就是前期也是同样的现代悦动的车型，前期呢车主只需要投入29000元，然后这29000呢就包括了刚刚说的这个车价、购置税、上牌的这个费用， 然后呢每月还可以拿到728元。三年之后呢，我们凹凸租车会以25000元的价格去买单这台车。简单来说就是车主前期投入了2.9万，三年到手呢是5.1万元，5.1万呢减去这2.9万，也就是说还可以净赚2.1万。 嗯，再来听一首歌，许巍的《晴朗》。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你， 其实我刚刚下载这个凹凸租车这个 APP 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页面，感觉就是特别的高端的感觉，觉得 清新。 对，因为那几个图片，你知道，就是这个豪车呀，然后再加上这个哈这个照 或者是草原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感觉很期待哈，也挺高端，但是一看价格还真的是挺亲民的。 是的，是的，非常的。便宜， 非常便宜哈，让您享受到这个高端享受，然后这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对，性价比高， 性价比很高。好了，我们再来最后告诉一下大家哈，你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呢来下单，微信关注凹凸租车的服务号，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或者宝牌赚钱报名也可以，同时可以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在首页今日推荐当中了解详情，还有就是我们的客服电话1010020210100202。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了。阳光还说：“哎呦，我感觉这么快啊，还没说几句话就结束了。” 对， 好的，这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哈。好，那下一次和你们相见的时间是在过完国庆长假，是10月9号。 是的， 嗯，好，也希望到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 是的，也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 好，也祝二位国庆节快乐。 谢谢， 谢谢。好，下周二我们再见。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9点我们再见。 心就像天空般晴朗，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 4000-6688-88， 世界财，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据世界焦点，展房山风采。2018北京房山国际健康旅游季隆重举行，邂逅最美的秋天，尽在房山青龙湖。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